你好，你好，你工作忙吗？ 很忙，你呢？ 我不太忙。您早。 老师好。 你们好。 老师忙吗？ 很忙。你们呢？ 我不忙。 我也不忙。刘军，你好。 你好。 你爸爸妈妈身体好吗？ 他们都很好，谢谢。